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二二二二。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8月23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8月25号，13亿元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将通过多家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公开发行。 新京报记者卧底北京网红餐厅胖哥俩肉蟹包，发现大量使用过期食材，隔夜死蟹充当活蟹卖。 北京市房山区沿村镇乐活家园社区从今天起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 复旦大学表示，张文宏论文写作不规范，不构成学术不端。 杭州官方上线房东直销模式，二手房中介终结者真的来了吗？ 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确定。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红您好。 哎，你好，江宁。 我们看到有预报说啊，马上会有一场大雨。那么，先请您介绍一下这场降雨的情况吧。 从这个雷达回波图上看啊，目前主要降雨云团啊进入到河北的张家口地区，在其前部有零散的降雨云团啊，在下午的时候已经影响到了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山区，带来了短时的阵雨。那么今天夜间啊，将给北京啊带来一次啊明显的雷雨天气过程，这个雨量啊分布不均。像北部的顺义、东部的平谷、通州有中到大雨，局地呢还会出现超过50毫米的暴雨，同时呢伴有短时的雷雨大风，低洼路段呢会有积水。那么气象台在下午4:50啊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预计呢这场雷雨天气啊在今天后半夜啊1-2点就基本结束了。那么明天早晨啊是雾气蒙蒙，这个白天啊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9度。由于这个高空冷涡天气系统啊没有走远，明天下午到傍晚啊在北部郊区啊还会出现雷阵雨，所以在郊区的朋友要适当的注意了。主持人， 那么全国这个之后几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从天气趋势来看啊，周三一直到周日啊，北京将持续晴到多云的天气，这个气温啊走势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8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18到19度，显示出一种啊早晨凉爽白天偏热的天气特点。那么在山区的朋友早晨出门的话就要注意啊适当的添加衣服了。主持人， 好，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暴雨和风暴天气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凉。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起到8月25号，13亿元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将通过多家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公开发行。记者从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了解到，作为代售机构之一，个人、机构与企事业单位投资者可以通过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柜台和电子银行这两种渠道来购买。 这期专项债券是2021年北京市第一支面向社会公开发售的地方政府债，个人、机构和企事业单位投资者都可以购买。北京市地方政府债依托北京市政府信用安全性高，风险评级为 AAA 最高级别，能够有效保障投资者资金安全，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享受免税政策。 投资起点低，债券投资门槛仅为100元，凸显惠民特质。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网站公示，本期专项债券资金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2.83%，利息按年支付，最后一年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除了工商银行，投资者还可以在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等银行购买。 再说说胖哥俩肉蟹包是一家知名连锁餐厅，近几年被很多人追捧为美食打卡地。在这家公司官网上，食材新鲜被列为第一卖点。一组数据称，截至2020年底，这家品牌餐厅已经入驻全国130多个城市，拥有门店400多家，全年接待顾客达到了3600万人次。不过，新京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火爆背后，这家餐厅的食材问题也常常被食客投诉。 六月底开始，新京报记者先后卧底进入胖哥俩肉蟹包、北京凯德茂大峡谷店和和生汇店两家由胖哥俩直接管理的合营门店，揭露食材新鲜背后的种种乱象。记者发现，承诺现杀的活蟹其实是前一天已经宰杀好的隔夜蟹，过期变质的土豆简单加工之后继续送上餐桌，提前煮熟的肉品即使变味也会留到第二天继续卖。500克一份的肉蟹包，店家受益只给430克。 在事件曝光后，杭州胖哥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针对今天媒体对北京和生汇店和凯德茂店的报道，公司总部高度重视，已经对涉事门店进行停业整顿。 今天，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行动，组织执法人员前往被曝光的胖哥俩肉蟹包、凯德茂大峡谷店开展执法检查。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这家店已经自行停业，并且正在对后厨进行全面大扫除。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这家店出示了有效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证。店内存放的土豆、鸡爪、鱼豆腐等食品原料都在保质期内，并且没有发现有腐败变质的现象，同时没有在垃圾桶内发现过期的食品包装袋。执法人员检查了这家店的肉蟹、猪蹄、牛排等原材料的进货票据，并且询问了分拣收货的流程。 另外，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立即组织第三方检测公司现场抽检了这家店的鸡爪、螃蟹、葱油饼、土豆和油麦菜等5个批次食品的原材料，检测结果带出。随后，执法人员当场责令其立即自行停业整顿，对第三方平台进行下线处理。下一步，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准备对其进行约谈，正在立案调查中。 今天上午，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前往胖哥俩肉蟹包和生汇购物中心店现场开展调查。记者现场发现，这家店已经被执法人员要求停业整顿，并且在网络第三方订餐平台进行停业下线处理。执法人员现场对这家店的菜单、宣传品以及后厨的环境卫生进行了检查，并且暂时封存了相关的经营工具和用具。 同时，朝阳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胖哥俩肉蟹包涉事门店负责人进行了约谈，要求其立即开展内部核查，加强食品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各项制度措施，并配合执法人员开展相关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再来看，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主动对接校外培训机构的转型发展需求，建立了面向教培人才就业服务的2+N 工作机制。其中 ,2 代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N 代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同时，市人力社保局向全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出了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倡议书，希望全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迎难而上，勇于担当，为教培行业人才提供职场资讯推送、薪资查询、岗位推荐服务，促进供需有效对接。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以在自有平台开设专区专栏，与市区两级人力资源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一起，共同为教培行业人才转业转岗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服务。 教培行业的求职者可以通过市人力社保局官网或者前程无忧北京站这两个线上渠道参与并查询岗位投递简历。目前有9800多家企业提供的近90000个相关就业岗位已经纳入到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和通州区消协今天共同发布上半年通州区受理消费者投诉情况分析，其中居投诉榜第一位的企业是优胜教育，投诉的主要问题包括涉嫌虚假宣传、不履行合同约定和不退培训费等。 同时，6家企业被投诉数量超过100件，主要集中在教育培训机构、商场超市、房产中介、美发健身等行业。 物美超市、永辉超市、华联超市因为涉嫌存在商品质量、食品安全、售后服务、价格、物流配送等问题，进入到投诉排名的前五。 今年以来，有关教育培训问题备受关注。在通州区上半年受理的消费投诉中，有关教育培训方面的投诉有2477件，占到投诉总数的 13.4%。另外，有关预付式消费的投诉有1954件，其中近八成是服务类投诉，尤其是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投诉和生活社会服务类投诉，占到预付式消费投诉总数的六成多。 通州区消协表示，有关部门应当协同共治，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用好约谈、曝光、纳入联合惩戒等手段，对存在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且拒不改正或整改不到位的，要坚决依法严肃处理。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8月23号到8月29号是第31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讲减碳绿色发展。今天上午9点，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202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暨北京市节能宣传周线上启动仪式，开启云上节能宣传周。 这次节能宣传周期间，北京市将以线上形式为主，推出一批特色活动，包括发出减速倡议、发出反食品浪费倡议、开展 LED 灯家庭推广试点活动、开展小旧家电回收日活动以及开展绿色创建交流研讨活动。 其中 LED 灯家庭推广试点活动中，市发改委将再次引导和鼓励更多居民家庭使用 LED 灯，助力节能减排。小旧家电回收日活动中，市发改委、市城市管理委计划继续开展大约40个小区的试点活动，将结合北京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适时进入社区开展现场回收工作。 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十三五时期，北京市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以较低的能源消耗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2020年万元 GDP 能耗达到0.21吨标准煤，始终保持全国省级地区的最好水平。 下面我们来关注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近日，市民刘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由于修建京唐城际铁路，通州区高新庄路被占用，为方便周边居民出行，相关部门把这条路改移到原路的南侧，但是新路修到一半没了动静，至今已经一年多时间。目前这条改移道路路况很差，周边居民出行困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现在连接通州区宋庄镇高新庄村和城市主干道通济路的是一条土路，长度900米左右，这也是高新庄村以及周边村子居民出行的重要通道。这段路靠西的500米路况非常差。8月22号，市民刘先生指着这段路告诉记者， 一下雨一泡，汽车再一走，全是泥。 记者看到，这段路上大小泥坑不下15个，泥坑里是积水，汽车压过淤泥留下清晰的痕迹。刘先生表示，这样的路况还不是让人最担心的。他指着这条路上一个井盖已经不知所踪的雨水井说：“ 这井盖不是就走车压掉了吗？” 记者粗略计算，这段路至少五个雨水井没有井盖。刘先生告诉记者，这段路曾经可不是这样的。2020年年初，由于京唐城际铁路工程要占用原高新庄路，就临近原址将这条路向南迁移改建。现在的土路就是高新庄路改移道路的一部分，刘先生说。 所以那时候就临时抢通了，用不了不到一个月，铺的那个无机料嘛，就是那个柏油路的底层嘛，铺了第一层嘛。 但是去年五六月份，这条路修建到一半就没有进展了，并且道路后续管理并不到位。对此，周边居民表示不理解。一位居民说：“ 说你那阵儿的施工时候，我们理解，现在都完了事儿了，还没人管呢，那不就是烂摊子了吗？得了，无语了吗？” 这条道路究竟是什么原因停工？什么时候能修建完成？据记者向北京市交通委通州公路分局了解，高新庄路以及改移道路为宋庄镇负责。于是记者致电宋庄镇政府拆迁办，了解高新庄路改移道路建设情况。工作人员解释说，之所以道路建设到一半没有了下文，跟京唐城际铁路修建有关。 挨着铁路边上嘛，有一个多长时间的不容易施工的那个期限，让用机械不让动工。

从8月15号以来，扬州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进入个位数区间，8月20号和21号连续两天单日新增一例。截至目前，扬州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68例，累计出院140例。 针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新形势，山西省更新健康码相关功能。今天记者从山西省卫健委了解到，更新后的健康码实时动态显示出示时间，在民众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后相金边。 更新后的山西健康码与国家通信大数据行程卡融合，减轻出行人员填报行程信息负担。实时动态显示健康码出示时间，提升防伪能力，准确标志接种人群。民众在完成新冠疫苗接种之后，其健康码升级为金边。 另外，健康码新增新冠疫苗接种登记、新冠疫苗接种查询、核酸检测机构查询、核酸检测结果查询、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查询等多项内容，方便民众一键查询。 在疫苗接种方面，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截至2021年8月22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4695.4万剂次。 复旦大学表示，张文宏论文写作不规范，但不构成学术不端。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依据2017年《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实施条例》试行的有关程序，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根据原上海医科大学1999年1月修订的《科研型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细则》，认定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符合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附录综述部分存在写作不规范，不影响博士学位论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不构成学术不端或者学术不当行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贵州省气象局了解到，22号7点到23号7点，贵州七星关、织金、桐梓等五县域出现暴雨天气，习水、织金两县域出现大暴雨天气，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习水县长安观测站点，达到145.5毫米。经综合研判和重大天气会商，贵州省气象局已经启动了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目前，贵州省气象局应急办、减灾处和贵州省气象服务中心等多个部门已经进入四级应急响应状态。贵州省水利厅、省气象局在22号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其中赤水、习水等五县域为橙色预警。 贵州省气象部门提醒，因为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累积雨量较大，所以容易引发短时强降水。各地各有关部门，特别是毕节市受地震灾害影响地区，应加强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城镇内涝、中小河流洪水、泥石流等灾害的防范，同时加强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 我们再来关注双减政策下，家长应该避免如何踩坑呢？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教委最新发布提醒，呼吁广大消费者慎重选择培训机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选择对资金进行第三方监管的机构，避免一次大额支付费用带来消费风险。 提醒提出，家长应树立健康教育理念，注重孩子的素质提升和全面发展，理性选择培训机构，切勿盲目跟风。如果孩子确有意愿参加培训，应结合孩子的精神状况、兴趣爱好等因素，审慎参加培训。 确有报班需求的家长要注意查看办学场所悬挂的营业执照和办学许可证等资质信息，选择合法合规的机构报名。同时重点关注培训时间。根据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学生确有意愿参加校外学科类培训的，不要报名双休日、节假日、寒暑假期间的课程。如果已经缴纳上述时间段的费用，家长应该与机构协商退费，也可以转为非学科类培训课程等。 提醒进一步提出，上海正在探索实施银行定期划扣等新型资金监管机制，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落实资金监管的培训机构，避免一次性支付大额费用，签署合同之后还应当留好凭证。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再来关注住房市场，杭州官方上线房东直销模式，二手房中介终结者来了吗？近日，杭州住保房管宣布，面对房屋买卖必须通过中介吗？我想自己买房又怕被骗怎么办？这些二手房自主交易的痛点难点，杭州住保房管局的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上线了个人自主挂牌房源新功能。 对于房东而言，登录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之后，在个人自主挂牌一栏登记挂牌房源状况，比如所属小区、拟售价格、房屋朝向、户型、装修标准、租赁情况、房源照片、户型图等之后，经过验证就可以马上挂牌。 对于购房者而言，个人实名注册之后，就可以在挂牌房源公示栏内查询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和委托经纪挂牌房源，通过个人实际需求筛选价格、面积、户型、城区等条件锁定心仪房源。外界对此的一致看法是，未来在杭州买房子可以不用付中介费了。 杭州住保房管表示，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的上线打破了传统依赖中介机构的房屋销售模式，改善了二手房交易过程当中买卖双方和中介机构房源信息不对称的弊端，为群众手拉手自主交易提供了出售房源信息发布、购买房源信息搜索、自主交易信息撮合等更加便捷安全的新渠道，构建了更为公平合理的二手房交易市场运行体系，还标志着杭州的二手房自主交易有了更规范、更安全、更便捷、更完善的线上官方新渠道。 不过，房地产分析师张大伟表示，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上的个人自主挂牌并不是新物种，从2017年开始就有，这次只是进行了优化。 很多人都在关注杭州二手房自主挂牌系统的平台的升级，或者说叫新上线。其实这个本身的话，新闻应该说是一个乌龙事件。这次政府部门在公布这个政策的时候，它解读的是新功能，而不是说新平台。个人挂牌房源系统的上线其实是很多媒体的误读。杭州二手房交易监管平台的上线已经是2017年五月份的事了。当时这个平台上线之后，个人就可以挂牌房源。这一次新增的一个功能，其实是指个人挂牌房源之后，针对二手房中介是屏蔽电话的。过去这个房源是业主的电话向所有人公开，所以挂牌的人的确很少。但这次的话，如果说你是以机构或者说中介的名义上线了这个平台的话，你是看不到个人业主的电话的，所以这是它的新功能，而不是说挂牌房源是新功能。但是从目前很多媒体的解读来看，是有误解和误读，是因为这个平台的网站亲和力非常低，很多的媒体打不开这个网站，出现了后台崩溃的现象，所以误认为目前挂牌的100多套房源是这几天新增挂牌的。其实这些个人的二手房房源是从2017年五月份以来累计的挂牌量，整个数量来看的话，应该说在整个的杭州的二手房挂牌的平台里面，中介的房源占比依然是绝大多数。整个来看，平台最近5年多时间总挂牌量是接近50万套房源，其中个人挂牌的只有176套，所以这个比例的话，我们也算过，只有4%。所以这个事件应该说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事件，但是市场误认为它是一个新事物，所以比较关注。当然背后也反映了市场上对于中介取费、对于中介存在的意义啊等等的一讨论，所以这个是市场的关注点。 那像昨天贝壳的股价大跌，和这件事情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是吧？ 对，因为贝壳的股价其实从高点接近80块到现在16、7块，应该说跌的已经叫惊弓之鸟，有任何消息，不论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都会跌。 那像这种自主挂牌的二手房交易，它能不能解决像贷款、产权包括资金安全这样的问题呢？ 不能。所以杭州的官方其实也是建议，如果说有比较复杂的交易的话，还是建议通过中介公司交易。因为本身这个平台的话，它主要的功能也是收集或者说监控整个杭州市的二手房的挂牌，它其中大部分的房源还是中介公司的。在整个中介或者说二手房的交易过程中，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流程，包括房屋的选择、实地的看房，也包括合同的签署以及后续的纳税、各种贷款以及产权转移，包括后续的有可能还有一些物业校验等等，在这个平台上是完成不了的。如果说是双方都认识，或者说双方有可能在一个社区里面的这种交易，有可能通过这个平台获得一定的信息的交换，但是其他的所有的交易流程的话，在这个平台上目前还是完成不了的。 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上线的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是否会对于中介行业产生影响？这种平台模式能否在全国推广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房地产分析师张大伟的观点。 全国有很多城市尝试过，像北京的话其实更早一些，2011年就尝试过。因为它这个本身应该说政府官办平台只是一个广告告知的作用，而且官办平台又没有做一些推广。如果说对于一个购房者来说的话，可能很清晰的知道，因为中介费大部分都是由购房者出，那对于业主来说的话，他就没有太强烈的意愿帮着购房者来规避这个中介费。所以对于业主来说，他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冒着曝光自己手机号有可能各种骚扰的风险，把自己的房源登记到一个平台上呢？那反而是如果说挂给中介的话，应该说更省事儿一点。所以这个事儿的话，他没有抓准二手房高中介费或者说这个对于中介费敏感的一个矛盾的主要点。 那您觉得之后的二手房交易市场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动作呢？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关注的一点，就是这次杭州的所谓的新增挂牌的这么一个乌龙事件，它背后其实反映了市场的焦虑，市场对二手房的政策或者说当下的高收费的一个敏感。这个其实是有可能要求地方政府针对这一个方向，针对不同房屋总价但是同样比例，或者说针对现在高房价下高中介收费，是不是会有一些调控政策出现，这个是有预期的。包括之前其实自媒体啊或者说其他的网上也都传闻过有对中介取费的一个规范，我觉得这些是有可能会落地的。但是个人挂牌中介房源然后去中介化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市场来说，个人或者说服务角度来说的话，还是需要一个中介在做居间的，毕竟房产交易是一个很大宗的交易。 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扫黑风暴被盗版了。8月21号，热播剧《扫黑风暴》官方微博发布反盗版声明，互联网上有人未经许可非法传播、销售这部剧的盗版内容，已经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追查盗版来源。根据网传截图显示，泄露到全网的盗版版本是送审样片的版本。 不少网友表示，没想到《扫黑风暴》打黑扫黑，自己却被黑了。有扫黑风暴也不由想到，在2017年反腐剧《人民的名义》热播时也被盗版盯上，网上流传出55G全套视频，屏幕上有送审样片的字样，不少人在朋友圈传播链接，甚至呢还有人以此牟利，在社交平台仅仅以几块钱价格出售55G盗版内容。 其他比如《芈月传》《余罪》《老九门》《太子妃升职记》《庆余年》等剧，在热播期间也曾经经历被盗版的痛楚。像2019年末热播的《庆余年》，有卖家仅以3块钱的价格出售这部剧的高清全集。 扫黑风暴被盗版，再次表明该掀起反盗版风暴了。在盗版侵权链上，影视资源泄露者应当承担首要侵权责任，播放传播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而售卖或是无偿传播的网友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再来看，今天高德地图发布了全新 DIY 地图的功能，用户可以绘制属于自己的地图，自主标记多个位置点，并且创建定制路线。 高德地图在调研时发现，在很多场景下，人们对于个性化的地图地点有很强的标记、消费和分享的诉求。比如组织自驾游的时候，可以把规划好的路线提前发到群里，朋友们可以直接看到路线行程、途经点、景色照片等信息。在外卖平台配送管理时，也可以用高德 DIY 地图标记生僻的楼号、小区出入口还有修车点等，方便骑手共享。 用户使用最新版高德地图，点击下方信息标签就可以看到我的 DIY 地图入口，点击标记位置就可以在地图中随意选择地点添加，还可以填写个性化的名称、描述、图片和标记颜色等。 DIY 地图支持多人共建，用户通过主流社交平台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分享想给好友。 再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昨晚上海市闵行区消防救援支队官方微博发布，8月22号18:18，上海市应急联动中心接警，闵行区叶家桥东路36弄瑞和雅苑3街区一居民住宅发生爆燃，造成一人死亡。我们来听一听中新社的相关报道。 8月22日晚20:40，上海市闵行区消防救援支队官方微博发布，8月22日18:18，上海市应急联动中心接警，闵行区叶家桥东路36弄瑞和雅苑3街区一居民住宅发生爆燃，一人死亡。8月23日下午14:00，中新社记者在该事务小区看到，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炸碎的玻璃散落一地，周边有不少车辆和对面楼的玻璃被震碎。据小区居民透露，起火房屋的房门都被爆燃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崩到小区路面上。 所以现在已经封了，不让进了。 这是天 哪，这是 房门， 房子的， 这隔了一个楼道，然后从窗户边出来的。 对，直接从这个院 里面楼就顶出来了， 封出来了，威力挺大的。 这走廊进去大概有六七米，他都从这个走廊里面走出来。 正过来的，你看窗都碎掉了， 发现这个 两楼、三楼是。到上面都碎了。 记者还注意到，事故发生楼的9层、10层的窗口都已被熏黑，窗户已然不见，墙皮也有不同程度的脱落。回忆起事故发生时所产生的巨响，不少小区居民仍心有余悸。 6点20左右 啊，对啊， 还大一声， 就大一声，好了，像那么雷响。 这个声音，你车辆对撞完全都达不到这个效果。 这个是10楼的那个房子，我朋友的，他下来这样子，这个脚这样子的， 软掉了， 不敢走路了，他摔下来的。 啊，我们在等电梯嘛，他那个嘣一下炸开来，电梯门嘣一下炸开来了。 那你们没 还好没进电梯、啊。 目前事故救援已经结束，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我们再来关注油价。8月23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次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这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是：汽油每吨下调250元，柴油每吨下调24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下调2毛钱，95号汽油每升下调2毛1，0号柴油也是每升下调2毛1。 这轮国内成品油调价也创下今年以来最大跌幅，92号汽油重新回到6块钱区间。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来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少花10块钱。 近日，家住北京市房山区凤凰亭北里的居民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内23号楼到25号楼中间的路下方曾经进行过管线改造，埋管之后回填路面恢复较差，导致地面空鼓，雨季来临，地面塌陷，坑洼不平，居民出行不便。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王先生反映，在埋管后回填的路面恢复较差。 国家电网改造的时候挖那个电缆沟，埋的时候可能回填不实，今年那时候雨水勤嘛，就塌了。因为它那道挺窄的，它有几个窟窿，就是那个车过去容易旋那车轱辘，面积就那个边缘那时候塌了嘛，就是口越来越大。 居民反映，地面出现下陷之后，由于车辆来往较多，压出了积水区，只是拿锥桶给围挡起来。对于这一问题，记者致电了属地房山区迎丰街道凤凰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将派人前去查看， 问问具体是哪个部门的，完了那个让我们同事过去看一眼吧。 随后记者也致电了凤凰亭北里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了路面下陷的情况，并表示已经联络了施工单位。 陷入一大坑，然后恢复过程当中的路面没有压实，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报给他们那个施工单位了，这个不是我们在管，这施工单位应该是国电，那个他们肯定是要处理的，因为这个我们前期的时候怕调里人，我们已经拉警戒线了，我们把一些那个沙袋沙包往里填了，不起什么作用，我看这一下雨又冲出沟来了。 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此前来这里施工的是房山区国家电网的基建工程部门，为铺设管线开挖了路面。记者随后致电此前电网基建项目的相关工作人员，他表示， 因为我们只负责就是做那什么管，路面呢没给我们钱，就恢复路面没给我们钱。 估计得什么时候能回填一下，如果要是弄的话，我们接到 说是月底前说给做了，给弄了。 同时，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原计划于近期8月底之前完工，但是对这里路面回填的施工标准以及后续资金的来源等问题，目前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协调。 好，现在这样子就扯这皮呀，你知道，实际上是几家有自来水，有暖气沟，什么那底下的管道很复杂，这我已经跟领导汇报了，到时候领导说怎么安排怎么弄。 当前正值雨季，我们也希望相关的多个部门能够协调好，早日完成路面的修缮，给居民创造良好的出行条件。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东京残奥会。今天，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公布了开幕式代表团旗手人选， 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和男子肢缠田径运动员王浩当选。 周佳敏来自浙江，曾经获得过2016年里约残奥会复合弓公开赛个人赛和混双冠军，2019年世锦赛复合弓公开级别团体和混合团体冠军。本届东京残奥会她将会参加女子复合弓比赛。那么周佳敏不仅是性格开朗，射术顶尖，另外她的英语也是一级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My name is 周佳敏。When I was young, I was really interested about. 当我小的时候，总是对枪、球一类的东西感兴趣。我不喜欢洋娃娃，所以我的性格更像男孩。 I was participating in the city volleyball games. 我曾经从事坐式排球运动。有一次，我的教练过来问我对射箭感不感兴趣，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认为我在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当我在残奥会获得金牌之后，很多小朋友对什么是残奥会感到好奇，我就向他们解释什么是残奥会，残奥会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我认为这代表了尊重和平等。 I think it was represent like respect equal. Of course, I want to get the medals, especially the gold one. I think. 当然，我想获得奖牌，尤其是金牌。我想每一位运动员都想得到金牌，因为竞赛的意义在于我们让自己做得最好。无论我是否能够得到金牌，我都将为获得去参加东京残奥会的机会而倍感荣幸。 另一位棋手王浩是辽宁籍运动员，曾获得2017年、2019年世界残奥田径锦标赛跳远金牌。本届残奥会他将参加男子 T46 级别100米短跑、跳远和4x100米男女混合接力三个项目的角逐。来听听他在辽宁鞍山集训时的采访。 大家好，我是中国田径运动员王浩。因为疫情的原因，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也是对我一个最大的鼓励吧。因为我的成绩刚练跳远以后也不是太稳定，所以说我也是通过这一年的时间能把成绩更稳定一下，在东京残奥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把我的记录、亚洲记录或世界纪录改写成我的。我认为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老天给我们关上一扇门，就要给我们打开一扇窗。我更希望所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又让自己做一个有用的人。因为残疾人运动员嘛，可能做一些个身体素质，这就是历练有一些不方便嘛。我们都是通过自己就是研究，去拿一些小的零件配件去辅助自己去训练，只能是这样。因为不像健身人一样，他俩手都是上很自然的去做，而我们都是需要一些辅助的东西。奔跑在田径场上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的家人、我的领导、我的教练、我的老师时时刻都在提醒我，王浩一定要努力，这不是你一个人在走。好的，老师放心吧。 东京残奥会将在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一共设有22个大项、539个小项，将有大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4400名运动员参赛。这次是我国第10次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 再来看阿富汗局势，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已经超过一周。虽然阿富汗大部分地区的战斗都已经停止，但目前阿富汗副总统萨利赫麾下的部队正在潘杰希尔峡谷附近与阿富汗塔利班激战。此前的报道称，他们从17号从阿富汗塔利班手中夺回了位于喀布尔以北的帕尔旺省省会恰里卡尔。 当地时间22号，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示，目前有几百名塔利班人员正前往潘杰希尔，并将控制这一地区。对此，潘杰希尔地区武装领导者之一的马苏德表示，想让塔利班意识到唯一的出路就是谈判。他们在当地集结了由正规军和特种部队的残余部队组成的部队，这其中还包括当地的民兵战士，并且已经准备好战斗。 另外，目前阿富汗政局走向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路透社报道称，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将在24号召开七国集团G7领导人线上会议，紧急讨论阿富汗局势。而英国会在这一次G7线上会议上推动对阿富汗塔利班实施制裁。 另外，据塔斯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也在当地时间22号谈到了阿富汗问题。在被问到是否支持在某些条件下制裁阿富汗塔利班时，拜登表示答案是肯定的，这取决于塔利班的行为。 那么阿富汗目前的战斗什么时候能够彻底结束？英国和美国又是否会制裁阿富汗塔利班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淮安地中海研究所研究院院长马晓林，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恰里卡尔就是暂时从塔利班武装手里失去， 包括潘吉尔峡谷没有修复，我觉得都不影响大局。从整个全国来讲呢，应该说呢是都已经停止抵抗，都陷入平静了。潘杰希尔这个地方呢，因为历史上它就是塔吉克人一个聚居地，而副总统现在自命总统的这个萨利赫，他本人就是塔吉克人，好像他的女儿还是他们家的什么人，原来被塔利班杀过，所以他跟塔利班之间有血仇，在阿富汗各个民族之间复仇是非常传统的事情。 嗯， 而且对很多部落来讲，有仇不报就誓不为人，对很多的部落来讲，家族来讲，有仇不报的话就会被人看不起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种山上是更多的没有国恨，只有家仇。但是成不了气候，就是因为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塔吉克最有名的领袖是马苏德，曾经的北方联盟的这个领袖马苏德。马苏德当年当然是在塔利班夺权之前，是被塔利班的盟友基地组织派的伪装的电视记者给炸死了。他们当时把炸弹放在电视这个采访机里。现在他的儿子叫小马苏德，最近说是跟萨利赫他们形成联盟。但是仅仅是也就几天，小马苏德呢已经公开的表示正在跟塔利班接触，也认为不能再打够了。那么所以我觉得从整体力量来讲，萨利赫他领导一小部分所谓这个政府军，甚至或者塔吉克的这个民兵，再加上当地一些人，你成不了气候，你几十万的部队都整个的就导致，从阿富汗政府来讲是系统性的一个溃败，政治上的失败，名义上的失败，包括军事组织上的失败。而且现在的塔利班已经是跟96年那个控制权力不一样，那次相当孤立，他现在已经是我觉得国内国外形势都给他对待很好。加上班杰希尔峡谷这个地方，如果外围整个的都被塔利班武装围控以后啊，那么这个地方你有限的那种抵抗是没有用的。然后是两种方式，一个塔利班呢就用给你这种试探性的进攻，使你有限的武器弹药就会有消耗，因为你没有外援嘛，全国的95%地方都已经被塔利班收复，而且你成为一个飞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一个空境，弹尽粮绝，你没有多少兵员。加上现在塔利班呢，应该说已经掌握了阿富汗军队的所有的空军，我看到的相关资料说他自己能操纵武装直升机了，那么再加上他头层的政府军那些固定翼的这个作战飞机也可以使了，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萨利赫我觉得是很难坚持很久的。 英国和美国目前都表示会考虑制裁阿富汗塔利班，那么在您看来他们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做呢？ 英国制裁塔利班它有前提条件的，就是说你是不是遵守人权标准，然后说你夺取政权以后没关系，你得了好的政权就给你了，反正美国英国要走，但是你要是迫害少数民族，要是迫害妇女，像过去那样剥夺女权呀、乱来呀，触碰了西方的这个价值观或者是人权底线，那肯定是要制裁。这点对美国英国来讲，制裁塔利班和制裁这么其他的都是一个标准，英国说得很清楚，有条件的。而且同时也注意到他们是必须承认塔利掌握政权已是个事实，而且将来应该是有条件要跟他要打交道的，这点我想的他是一分为二的判断这塔利班的。 那您觉得美国方面呢？ 美国方面一样的，美国方面是因为现在呢走归走打归打，但现在除了机场制空权现在美国控制，其他全是塔利班控制，而且塔利班现在说白了跟美国在讨论在商量，美国要求塔利班给提供安全保护，确保美国剩余的人员啊装备没撤走的顺利撤走。美国当然有返回增兵，增兵不是要去打理塔利班，而是加强他们后撤的这种保护。从长远来讲呢，因为美国已经明确的甩包指责他扶持的这个民选政府没有战斗力啊，不行啊，都已经是过去了，甚至那直接说加尼总统都是已经不是个政治人物，就是对他们失望极了，完全扶起了恶斗，也不可能再帮他们再扶持加尼，否则再起了那整个阿富汗，当然美国不希望再陷入内战，陷入内战的结果就可能是给恐怖主义提供新的这样的一个土壤，而恐怖主义是美国达成战争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塔利班尽管是说不完全符合美国的标准，但毕竟是美国跟他签了撤军停火协议，前面承认他是造成一国两府局面，现在已经他是端端的肯定是将来是他主导的一个政府，而且前政府的很多官员还有包括美国认可的一些力量都已经在跟塔利班讨论要组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只要塔利班做的不是很过分，美国没有理由不承认塔利班，而且还想跟阿富汗未来政府打交道，还想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阿富汗，他也不会想轻易的失去阿富汗这个中亚的核心地带。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金融市场表现并不平静，相关的情况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请先回顾一下上周金融市场各个品种的走势表现。 嗯，好的。那么上周整体来看呢，美元表现是比较强势的。那首先呢，由于对于德尔塔变种病毒的一个担忧，市场避险情绪是持续升温。周二美元指数涨破了93整数关口的一个阻力位。那么随后呢，在美联储会议纪要的一个提振之下呢，继续乘胜追击，接连是刷新出了这个年内的一个高位。周五呢，美元指数是一度触及九个半月以来的高点93.73。当周收盘涨幅是达到了1.02%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呢也是创下两个月以来最大的一个周线的涨幅。那在美元强势表现下呢，非美币种也是全线出现了一个下挫。欧元对美元自周初开始就连续下跌，失守了1.17关口，当周呢是下跌了0.8%。英镑对美元的跌幅呢则是更大，盘中是触及了一个月以来的一个新低1.236，当周是下跌了1.76%。那么在商品货币方面，澳元和纽元同样是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大幅下跌，其中澳元是连续五个交易日全部收跌，而纽元呢也是自0.7040附近的这个水位呢持续下挫，逼近0.68的这么一个关口。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新西兰本土突发的这个病例呢是推迟了新西兰央行的一个加息决定，这也是出乎市场意料之外的。主持人， 那如何来解释美元的这样一个强势表现，后市走势又会怎样呢？ 好的。那么从上周公布的这个美联储会议纪要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联储官员在不少事情上仍然是存在了这个分歧，但是基本上是达成了一项共识，那就是如果在未来几个月美国就业数据继续保持一个强势增长的话呢，那么将在今年年底收缩这个量化宽松的计划。美联储缩减购债规模的这个预期呢，也是令美元表现强势，当周涨势呢也是非常的显著。那么其实我们之前也是做过分析，当前美联储最关注的两项指标通胀和就业，其实都已经可以说是支持美联储可以逐渐的退出量化宽松了。那么通胀数据来看呢，是连续几个月创出新高，而且通胀预期呢也是达到了2015年的一个水平。从就业方面来看呢，最近一次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新增是接近了100万人，失业率呢也是下降到了5.4%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虽然距离疫情前的3.5%仍然有一定差距，但是可以看到美国就业市场呢也是处于一个慢慢复苏的阶段。因此呢，我们认为美联储收紧购债规模的时间也是这个愈发成熟了。本周呢即将召开杰克逊霍尔的这个央行会议，预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可能会在会议上透露美联储削减购债的相关信息。那么不过呢，我们还需要重点关注本周的这个全球新增病例确诊数，如果疫情状况进一步发生恶化，也会增加鲍威尔发表谨慎言论的一个可能性。总体来看呢，本周预计这个美元将继续维持震荡偏强的这样一个走势。主持人， 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暴雨和风暴天气，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属于2级，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杨红清瑞曼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